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Was it 22:0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6月19号周二晚上第一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带来第一首歌曲给大家稍微的降降神压压惊的这么一首歌曲，来自 Tears for Fears，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Mr. Pessimist， 悲观主义先生，悲观主义先生，来自 Tears for Fears。 你说要给谁怎么着一下？ 给谁怎么着一下？大家都现在这状态差不多哈，尤其是球迷朋友们，经过了一个足球小长假啊，3-4天的足球小长假，然后呢，经过了今天晚上也是刚一场酣畅淋漓的足球赛以后呢，我们这节目呢就是给大家来一个中场休息吧，给来一个1小时2小时的中场休息。 因为大家都已经开始步入到正常的学习工作中了， 对， 所以呢一天的3场球呢，我觉得不见得会都看完哈， 对， 大概其实也就是8点钟这一场看完了。小组赛呢确实是比较精彩的哈， 是， 而且大家的每天这个摄取量很大啊，你喜欢的东西给你带来的东西，给你带来的这个元素也很多， 小组赛都得放开了。 你会发现如果真的连看三场的话会非常的累， 我是连续3天连看3场嘛，所以 我也差不多， 我知道什么滋味。 对，所以大家呢还是应该注意一下身体哈，尤其是一些可能接下来还要在淘汰赛各种都要看下去的朋友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好了，22:08，传统老节目男左女右开始了，我们呢还会在这个周1到周5的晚上10点钟继续陪伴大家。 对， 今天呢也到了我们的1583红， 也是我这个周二过了这个咱们端午安康哈，然后过来以后又一张独照。独照显现在 别读，哎呀， 显现在男左女右上， 太毒了啊！而且穿着一只毒动物啊， Social Pig， 非常有名的他哈，大家都会了解的。好奇的朋友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来看一下。如果想当红人的话呢，1583红也在向你招手。第一首歌，我不喜欢你。 我想我应该不会爱你，为了要努力的不爱你，所以我让自己那么喜欢你，这样你就不忍心和我分离。我想我讨厌骄傲的你，也讨厌美好的那个你，于是我要自己假装讨厌你，那么你就舍不得离我而去。我必须说我真的不会喜欢你，我不喜欢你占据我所有思绪，连你的窃笑也像是鼓励，从早安后的早餐到晚餐后的晚安，别笑了别笑了，我不会喜欢你。在我的眼里，我喜欢了，我讨厌了，影响不了我的呼吸。原来我已经无法自拔，我秘密的爱上你。你不必懂，我真的不会喜欢你。我想要你因为我变得消极，有你 想了，别想了，我不会喜欢你。 非常纠结哈，自己内心里百转千回唱出的这一首《我不会喜欢你》 啊， 但是人人都听出来了，怎么可能？你这是太喜欢而不敢动哈，才会有这样的内心的碎碎念。 是是，有好多这个朋友都是这种，嘴上从来没输过哈，嘴上不输，然后其实心都碎了，有这样的 百转千回哈。 是， 但是你相信哈，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几件事情是没有办法隐藏的啊，就是爱上一个人，还有感冒咳嗽以及贫穷。 哎呀，刚才你这首歌好像这些味儿都唱出来了，还有一种味儿你也唱出来了，唱出了一种闲情逸致，唱出了一种低调淡定啊。比如说低调的 1,2,3 他就说了，二喵一睡，小酌一杯，然后睡觉。一人二喵的生活如此甚好甚好。哎，对，如此低调就甚好， 享受当下， 是 对吧。好了，今天晚上求红的人群呢，必须要特别提醒一下哈，你不要换个马甲来继续求红，最好是你在男左女右的历史上没有当过红人。 是的， 我们这档老节目呢，说实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啊，怎么说呢，当一次给人感觉人生啊登上巅峰了，也不至于，所以不用换个马甲啊再来求红一次二次的。就算是这个晚上没有人来求红，我们也能够忍受这种凄凉。 主要是理解， 啊， 在这个期间我们都非常理解啊。 一档快11年的节目了 啊，甭说是咱们是一档11年老节目，尤其是在这个盛世期间， 对， 啊，我们每到一个盛世期间，我们都是非常理解的。 对， 而且这种盛世，都不是我们理解大家听众为先，是都是一般来说都是妻子理解丈夫为先，是吧？然后父母理解喜欢足球的孩子们为先，都是这样的，他们都理解。 嗯，怎么说呢？就是都是有点眼力劲儿的哈。 是， 人家不听你，你也别扫目大眼的。 那绝对的， 听听我吧。 而且 求求红吧， 尤其是今天这个还来这里跟我们听。不但听，还跟我们在微信上互动的朋友，已经相当让我们感动了。 是的，知足常乐。 Some Garden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Black Saturday。 这来点个性的，来点带劲的吧。那么选 Soundgarden 应该是能达到这个目的的。虽然他们的歌曲不是那么的，就是说让你听惯了和谐和声的和弦的这些歌曲，但是他们的这种走向，这种和弦走向，还有他们的这种旋律要表达的意思，尤其是你看这歌的名字啊，叫 Black Saturday 啊，韩立经常说 Black Friday 啊，就是你可别赶上周五，然后又是13号什么的。哎，这个他转换一下思维 ，Soundgarden 说的不是周五，现在告诉你是周末 Black Saturday 啊，一样黑。好，那么今天对于哥伦比亚来说，那么可能是一个 Black Day， 出师不利 啊，可能是 Black Day， 但是对于日本来说那简直就是 sunny day 啊。 所以说在世界杯的这个舞台上哈，我觉得这些解说员们他们也常常提醒我们一句话，就是没有弱旅， 那 对吧？ 肯定的呀， 所有的人在现场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发生啊，也许是在第一时间里彼此的这种技战术的一种碰撞力啊，诞生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格局， 能踢到那个 等等等等 场子上的呀、 啊、 顶多也就是相对之下的能看出谁弱谁强来了。你要是说整个来说他那上面有非常差的队，那是一般来说不太可能出现的了。 对，就只能说是有的踢起来可能就比较沉闷不太好看，有的场面上就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嗨啊，从头到尾呢你都会觉得自己跟着这节奏走。而且你会发现在世界杯期间哈、啊、在你的朋友圈里会有大量的哈、啊喜欢这个评论的哈，喜欢之前呢预测的啊，喜欢呢点评一下各种各样的方面的。 嗨，娱乐嘛， 娱乐哈， 对，娱乐都在这一个半月里边啊，充足了电的发出光来啊。 另外，就有一波是在回忆杀当中发现自己。我今天看到一个朋友写的很有意思，他说，突然发现一个球星也叫不上名字了。 对对对， 啊、因为平常不看联赛嘛。 嗯。 啊！突然发现自己也不太懂这个现在当今足球的一些东西了，于是乎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哈、啊， 就发现你的那种吸引你的元素越来越少了。 原来是他是冲着这个以前他熟识的这些球星 过去的。对，有很多人，包括大家为什么会说，很多人喜欢听老歌。 嗯， 如果在收音机里面听到老歌的话，他会一下子锁定这个台， 嗯、 然后听很长很长时间。但一旦主持人，啊。 对 话多， 有很多时候都是说 主持人放新歌， 说你看你们老了，一首老歌反反复复在那儿听，那么那个上岁数一点的人对他的孩子说，那你要注意，也许这真是一首金曲， 他 永远不会在这个地球上消失。 一只小鸟在哭泣，为了新建的家园，将要燃烧的席卷森林的大火，就在这场突来的大雨中悄然熄灭。想了解这世界命运，我的生活，我彻夜的难眠，难眠我的爱人。真相是什么，现在我还不了解，相信这是个灿烂的结局。孤独的岁月，庆幸能遇见你，在这薄情的世界依然深情的活着。纵然是全世界没有人再相信，我依然的深信，深信，深信不疑。 有时候在状态低迷或者是经历了很多的风浪甚至污浊之后，我总会喜欢听这首歌。 对，洋洋洒洒，让他把你以前全冲掉，那种气势。 对对对，就是来自许巍的这首灿烂。 对， 我指的这种生活的污浊是来自于可能有一段时间里哈，你对自己的生活不甚满意啊，各方面呢可能有很多戾气，加上你自己的一身自己不舒服的一些感觉里哈，会有一种污浊的感觉。哎，突然间改变了，一下子生活灿烂了，明朗了。哎，就觉得这样的歌曲是很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气势上的一个配合的。 所以说这种歌曲它是带有功效性的。 它是配合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主观认知性带有功效性的。 对，所以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永远是方法会比问题多哈，就算是再糟糕无疾而终没有办法而解的一些事情，其实也会有一些办法的。 对， 所以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每个人所说的你的你的这种慧根呐、啊，你的这种智商哈、啊，到底能在那个阶段里对你自身有多大的帮助啊？ 对， 你能够发现自己有多少的智慧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你都不能着急，比如说就像球场上你也能看出来， 是 你那个越着急，你越技术动作越不能 扭曲了， 配合到所有的，因为所有这是一个十个人在场上。就是动着，然后一个守门员在那里就看着你们这些球友们这些队友们在那动着的比赛，所以那个你一着急，你这动作一出闪失，剩下九个人跑动的九个人都得跟着你一起为这个付出代价。 但是其实大家如果是平常经常看球的朋友会知道哈，就尤其你们踢球的人也知道、这个足球它讲究一个集体的配合，而且也有大家在一起经常的这个踢球的一个磨合。而世界杯呢，其实它给各个国家所就是参赛的这个各个球员他们的准备时间是非常少的。 对， 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带着各种光环在俱乐部里面会有怎么样，可是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明显感觉出来这种配合哈。越默契最短时间内能融合在一起的这样的球队，他们就能够发挥出更好的水平。很多人喜欢德国队，虽然说这一次的第一场哈、他输给了墨西哥，但是很多人还是会对他有信心。 你能看出来他还是他是强的那种人。 还有就是因为他们队伍里有很多人，他们本身就是在一个俱乐部里踢球的。 对， 整个后防线的那几位大家都是在拜仁踢球的，对吧？ 对， 所以他们这种配合呢就会更加默契了。当然其他方面呢就需要再有一些变化哈，还有一些自己的短时间内的一些突破了。好了，时间已经到了22:27了，我们的红人啊，这个世界杯期间的很尴尬的红人哈，还是没有挑选出来。如果你想在男左女右啊，这个优需要你帮忙的时刻站出来的话呢，可以来争抢一下1583红。 转个身，我们马上回来。 嗯哼，一会儿见吧。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爆冲末请注意，捷豹 X1L 烈焰行动即将开趴，素质经销商抢先与豹共舞，更享多重烈焰礼遇，日供低至19元。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820-8955。 长征，中国革命史上的不朽丰碑，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6月28日至7月3日，国家大剧院原创中国史诗歌剧《长征》再度上演，唱响波澜壮阔、不忘初心的雄伟史诗。印青、邹静之、田沁鑫、杨笑阳，国内艺术界翘楚合力打造，指挥家张贤首度加盟国家大剧院歌剧制作，著名歌唱家阎维文领衔实力阵容，再塑长征英雄群像。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明天继续受到高空偏北气流的影响，本时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气温35度左右，部分地区可达36到37度，天气炎热。市气象台下午4:40发布了高温蓝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外出要注意防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20%。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电影方面。近日，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金爵论坛“电影工业化之路”如期举行，多位电影业内专家和导演对这个话题发表了意见。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叶宁表示，工业化是中国电影的必由之路，要非常扎实的去做。电影人韩延表示，工业化体现在整个电影制作的细节当中，中国的电影工业化一定要走自己的特色之路，一步步摸索往前走。派拉蒙影业未来学家泰德·席洛维茨发现，一些更为剧烈的技术变化正在发生，终端设备将来会变得更加强大，包括虚拟现实技术等将改变人们看电影的方式。前天晚上，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主席导演姜文在2018上影之夜上缅怀谢晋。当晚，上影集团在海上5号棚隆重举行了2018上影之夜。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主席、著名导演姜文和上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共同为谢晋经典电影回顾展揭幕。《监狱犬计划》本周4上映，故事的主角是3名服刑人员和一群流浪狗。服刑人员要训练狗狗们学习生存技能，在此过程中，他们自己也得到了心灵救赎。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5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12:34， 29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6月19号周二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你知道过完端午节有一件让人很伤感的事情是什么吗？ 嗯，吃不着粽子了你。 这倒不是， 就欠那口嘴。 粽子哪儿时哪一刻都能吃到哈。 对啊。 有一个很悲伤的事情就是，距离下一次假期。 啊，那 下一次假期，那就是9月份的事情了。 那你要这么患得患失的话，这还算轻饶了你。过了这世界杯呢，距离下一个世界杯也是4年后的事情。 那不一样啊，那放假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年当中给自己一个休息啊，或者是安排自己的旅行的一个机会哈。 人是需要经常的放松一下。 从过年之后哈，就狗年过完年之后，其实我们也迎来了一些节日啊， 对， 都一直在休息的感觉中哈， 有很多节、 就是、对，哎，刚忙了2个月，哎，有一个节日可以让你缓冲一下。可现在呢，距离下一个节日还有90多天，也就是距离中秋节9月20多号还有将近90多天啊。 嗯，3个月。 所以说上半年的节日已经没了 ，over 了。 对啊， 所以这是让我们觉得有点伤感的事情哈。 其实你在这期间还是可以给自己小调剂一下。 不一样，不一样。有时候我们喜欢的是大家都放假啊，你们才能一起聚会嘛。才能玩嘛哈， 周末也是可以去逛一逛哪儿啊，去走动走动啊什么的。 不一样。 你那时候走动还不拥挤呢， 不一样。 平常日子里也不会说高速全堵，对吧？大家也不是全出游全出行。 总之呢，2018年的上半年所剩无几了啊，我们也在进行这个最后的冲刺阶段。包括今天晚上的红人1583红，它也是这个2018上半年的限量版了。 对， 可是没人稀罕。 嗯，没来吧， 赶紧讲你的冷笑话。 我冷笑话讲完了，你们是不是有人能争红？我不知道啊，反正我讲这近期内我都讲讲足球的笑话吧。哎，包括他姐姐在足球上的笑话，这个就两全其美了，对吧？韩美啊，这个叶旭啊，也就是韩美的丈夫啊，夫君，嗯，这个叶旭，我弟弟啊，他跟我啊在看直播的这个态度上真的是截然不同。那么这么说，他应该是像韩丽这种脾气的人，他就是不能看回放的，就必须看直播啊，多深的夜他也得去看直播。那个睡前呢，那个叶旭呢就提醒，然后美美，就是夜里有直播的话，这个叶旭就会提醒韩美，这你姐说到时候一定要叫醒她看这个直播现场啊。然后韩美呢是可能是跟我在这方面就有点像，这特别不解，她跟叶旭说你这个自己跟自己较啥劲呢？你明天起来看重播不一样吗？你学学你哥，学学谦儿，人都看得开呀。啊，也许来这么一句，哼，哎，新婚跟二婚那能一样吗？呵，你姐啊，当时没说话，大半夜，你姐忽然蹦到这个叶旭的床边啊，大声嚷道：“你快起来吧，快起来吧，看你新娘子了，该。” 不唱啊。 仔细听，没听见这后面 哼哼的是， 没听见后面有人声伴唱， 那叫哼哼。 咖啡也是咖，晚安。每天准点，在这个休息的时间，人家是非常自律的。晚安，好，好好睡觉。 好的。 啊、然后，你姐呢也安心的，应该是那天晚上就睡觉了。然后我弟呢特别安心的看他新娘子去了，特别高兴的看了一场新娘子比赛，非常好。 这个笑话带着那么多黑色幽默的感觉哈。今天晚上的红人呢，我已经硬把他给推出去了。这叫做小松已经不小了。 哦。 他说想红但红不了啊。 能红啊， 怎么会这么不自信呢？都没有人跟你争，你还怕什么呢？ 你看今天不就红了吗？ 对，所以就拜托你来担当我们的红人了。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暖走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什么样的人运气好。记得年底的时候，我们部门几个人去聚餐，到了饭店，小王先去看有没有座位，我们在车里等，远远的看他和一个人在饭店门口说话，那人的背影很像前段时间从我们单位离职的李斌，他扭头朝我们这边瞟了两眼，匆匆走了。吃完饭回到家，看到微信上有一串未读的消息。姐，今天看到你，我没好意思和你打招呼，见谅。两个月前，我辞职职的时候，你苦口婆心挽留我，我还以为你是为了自己的主管利益。你说我现在还年轻，刚刚参加工作两年，还扛不起大旗，就是有机会也不属于我。你让我好好工作，再过两三年，如果再有好的机会，我想走，你绝不拦我。哎，想想自己真狭隘，竟那样想你。我跳槽来这边工作后，一切都不太顺利，人家根本不缺我这样一瓶不满半瓶逛灯的技术人员，人家要的是塔尖上的人才。姐，我已经打了辞职报告，这次是被迫的，没办法，这杆大旗我扛不起，我自己不走，人家也会另谋其他人选，到时候会更难堪。我记住你的话了，先去准备好自己，再寻找机会。姐，不要和同事们说，大家会看我笑话的。看完这段信息，我长叹了一口气。给我留言的正是前同事李斌，今天饭店门口的那个背影。他是理工大学科班的大学生，我亲自从校园招聘来的。他的专业在我们这种科研生产型单位正对口，一来就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两年时间，我眼看着这小伙子从一脸青涩到能独立负责项目，很替他高兴。可是在他一次短期行业的会议期间，认识了一个同行的老总，一位一面之缘的老总和他试探说，自己那里正招技术人员，待遇很高。心气儿正足的李斌就动了心，一心想辞职去挣高薪。我好言相劝了几次，也没有拦住他，只好由他去了。谁知他去了那里根本挑不起大梁，只好再灰溜溜的被迫辞职。人啊，这一生当中总会遇到几次机遇，也许有的机会稍一犹豫就会眼前溜走，可抓的时候你要确定自己有能力接得住才行。当然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幸运之神会在哪一个瞬间降临，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准备好自己，你能抓住的机遇才叫机会。我的闺蜜小白嫁给了富二代的初恋，老公对她非常好，给了她锦衣玉食的日子。老公说只要把孩子带好， 把家管好就行了，别的什么都不用他做。可小白总是觉得这样太浪费生命了，不能把专业随便丢了。他大学是德语专业，在带娃的空闲时呢，又开始拾了起来。很多姐妹都会说他不会享受，放着富家少奶奶不当，非要坑着瘪肚的啃书本。他说，学习这东西啊，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用到哪里，自己学了这么多年德语，丢了怪可惜的。后来她老公的公司在春天的时候和一家德国公司有了合作意向，但缺一个既懂商务又精通德语的人。小白的老公根本不知道妻子这几年在学德语，回家愁眉苦脸地和她念叨这事儿。小白主动请缨负责这个项目，最终合作非常成功。如今小白已经在家族公司里如鱼得水，成了项目经理，经常满世界的飞。他说其实自己最喜欢这种在路上的感觉，年纪轻轻就养尊处优，一眼看透一辈子的日子，太没意思了。是的，生活的精彩从来都只青睐于那些时刻准备着努力着的不甘一成不变的人。你不是因为看到好的结果才去努力，而是足够努力了才有资格得到好的结果。很多时候你纠结埋怨的所谓怀才不遇，既不是伯乐眼拙，也不是围观者一叶障目，而是你还没有真正修炼出吹沙见金令人刮目相看的本领。我的平台曾经有一位主播桃子小姐，在刚刚认识我的时候正是事业最低迷的时期，她因为坚持原则得罪了上司，在一次录制节目时出了一个小差错，上司拿这事儿做文章让她回家待岗。每天早上老公去上班后，桃子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回到家面对着空荡荡的大房子，她的心底就会生出太多绝望，觉得自己是个被世界抛弃了的人。那些日子她经常会不停地问我自己该怎么办，隔着屏幕我都能感觉到她的焦灼不安。我告诉她，你的专长是播音，就是待在家里这项技能也不能丢，一定不要放弃，谁都有遇到过坎坷的时候，都会过去的。接下来的日子她渐渐变得比上班还忙碌，天天接一些录音的活，有时忙到深夜。过了半年时间，她和我说单位换新上司了，全体主播人员需要竞争上岗，她誓言自己一定不会错过这次机会。一周后她和我报喜，这次竞争上岗她的成绩在全台是第一名。谢谢我对她的鼓励，一直坚持努力着，如果当时自暴自弃，结果肯定不堪设想。重新回到台里的桃子更加勤奋，一气拿下几个奖状和证书，简直像打了鸡血一般。前段时间更高一级的电台选主播，桃子报了名，初试很成功，她现在正在那里的某个频道客串主播，算是实习吧。那天他和我视频聊天，他说如果没有什么意外，自己会被调到那里工作。我看到他的眼里光芒万丈，是那种努力后换来自己想要的结果，充满无限力量的光。其实无论是那些站在云端成名成家的人物，还是我们身边这些普通人，所有光鲜的背后都曾熬过无数不为人知的夜。你逐渐变好，世界才愿意为你的努力和能力买单，无论是哪种回报，都是对你的认可和尊重。我们总是希望能被世界温柔相待，但这个世界上的温柔本就有限，凭什么会落到我们的头上呢？养得深根才能叶茂，聪明的人都懂得先准备好自己。什么是幸运？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6月19号周二晚上第三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第三时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野谦。 是的，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个被我们匆匆的给推上前来的红人 小松。小松已经不松了， 小松已经不小了。他说以前呢跟女朋友一块儿听我们的节目啊，虽然现在不在一起了啊，但是呢还是对这档节目有点这个小感觉的哈。 对， 他是1991年的单身男， 现在听这节目不会又想起当时 人家都不想了，你不要再提了。 你是怕这种感觉的，看 我才不 怕 呢。 人家不 我都一把年纪了啊。 好，那个波兰队对塞内加尔的这个国家男足对抗赛开始了，不是国家男足对抗赛，是世界杯，他们两个国男足在一起踢起来了啊。 叫波兰好吗？ 对，波兰呀、波兰对塞内加尔啊，没错啊。 你刚才说的不是波兰 啊？是吗？我说波兰队， 你不信可以听回放哈。 波兰队对 塞内加尔，对，这也是今天的第二场比赛。喜欢足球的朋友可能还是在坚守在电视机前哈。好了，那我们就享受此刻吧。 好。 I think I'm gonna be sad. I think it's today. The boy that's driving me mad is going away. He's got a ticket to ride.Got a ticket to ride. He's got a ticket to ride, and he don't care. 时候不闭上眼睛，趁眼泪还没有形成前就蒸发到空气里。我想我还要继续努力，听完了情歌可以不决定那些蠢蠢欲动爱的回忆，会让思念都哭泣。当我想起你，有一种绝望 又重新听这样一档老节目而又想起他，而是享受当下的哈这种自由自在。小松已经不小了， 对，你不是说了吗，小松已经不小了， 对， 不会美美的都想起以前的一些事情了。 是在微博的世界中呢，他也是徜徉了很久哈，但也说是当初为了咱们这档节目才开通微博的 哦， 所以我们也到他家里做客啊，感受一下小宋已经不小了。 还真是没有几个微博哈，他只是 关注了14个人， 对，他只是发了六条微博，然后呢关注的只是十几个，被关注只是6个、嗯、啊。 最新关注的是奶梅豆腐啊， 嗯， 这可能是他的一个朋友。 哪儿没豆腐呀？ 第一个关注的是电影先报， 哪儿没豆腐去哪儿吃， 就他关的人非常少哈，所以就是一页就能全部都看到了哈。 对， 谢谢你今天担当我们的红人。目前呢有很多朋友他们都是一心二用哈，有的可能在看着球赛，然后听着广播，还有很多自己的心事。不管怎么样呢，日子都是这样的如常的往前走。 这个球赛如果你不听现场的话，除非你是不喜欢听解说啊，就你不喜欢听人嘚不嘚嘚不嘚，但是呢足球现场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就是他场笑声，就所有的排山倒海的那些观众们球迷们的那种呐喊声，那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您把那个声都屏蔽了为了听我们，那我简直太感动了。 哎呀， 送给你一首。 你想多了啊。 那简直是太大的损失了。 播啥 For to cry She whispers in my ear so sweet. Do you know what she says? Ooh, Daddy, you're a fool to cry. You're a fool to cry. And it makes me wonder why. 的想念还在胸前晃动着昨天，为何回忆会让人晕眩？ S.H.E 演唱的我们怎么了？ 我哪知道你们怎么了， 怎么就不一样了呢？ 我不知道呀。来一首这个雷安马林的吧，雷安马林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o I See。 为爱的是生活，也算懂得什么适合什么不可，最近还是一样努力着配合你的性格，你的追求着你的坎坷，我开的车。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仿佛足够写一套错爱的春秋，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 在这首李荣浩的不将就的歌声中呢，我们的第三时段也接近尾声了。毕竟在世界杯期间呢，我们还是应该知趣一点哈。 我还以为他说是他这么不讲究，那么不讲究呢，原来是不将就啊。我说这人得多不讲究啊。好，咱们第四时段见， 一会儿见喽。 爆出没请注意，捷豹 XEL 烈焰行动即将开趴，素质经销商抢先与豹共舞，更享多重烈焰礼遇，日供低至19元。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明天继续受到高空偏北气流的影响，本市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气温35度左右，部分地区可达36到37度，天气炎热。市气象台下午4:40发布了高温蓝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外出要注意防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暑热头痛、恶心呕吐、腹泻无力，请用同仁堂牌藿香去暑软胶囊，同仁堂国药。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欢迎来到周二晚上的男左女右第四时段，北京时间23:32了。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它进入了今天晚上最后半个小时不到的坚挺时间段。今天我们两家的微博里的红人叫做小松，已经不小了，不是不松了啊，是已经不小了。不小了，那他肯定就是越来越紧了，这种神经啊，就是越来越紧了。就是他对待的事情就越来越谨慎了，不像小时候那么的松松垮垮了，我应该是这么理解对的。 23:3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6月19号周二晚上最后半小时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在7月15号决赛，世界杯决赛到来之前的这一大段时间里啊，我们肯定是在节目当中呢，让大家有更多的时间享受足球的最顶级的盛世。 对 啊， 最要保证的还是睡眠休息，人要休息好了，你才能看更精彩的足球，你才能听更好听的音乐，你才能咂摸出最好吃的那个味道来，要不然的话你会失去味觉，失去嗅觉，失去听觉，失去视力啊，得不偿失。好，现在该睡睡哈，然后呢该看球睡的也看球睡。来自 Hoverphonic 的歌好久不放了，这首歌叫做 Stranger。 We'll be right back. Silver Phonic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Stranger、对于他们的歌迷来说 Silver Phonic 并不是一个 Stranger、并不是陌生人，对于球迷朋友来说，像比利时这样的传统球队也不是一个 Stranger， 因为 Silver Phonic 是来自比利时的乐队、然后比利时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他保有着传统强队的那个精神头，还有他的那个战术素养都能看出来、 世界级的球星、 我并不是说他因为他赢了巴拿马三个球就是说他是强，他是他就算是输就比如说德国他就算是输给墨西哥了，你仍然能看出来他是有战术素养有战术纪律的、也知道是怎么高举高打，是他最能得分的那种就效率的，就是能看出一强队的他知道自己最拿手的是什么。然后我在比利时身上也是看到了，不过这次这个世界杯咱们多说两句，我觉得个人认为我在传统强队上没看出他传统强的队也是真的是有几支的， 这就是我说的 对， 越来越发现在世界杯上哈，就不像以前，因为以前你必须要承认各个国家的联赛哈还没有那么的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的这么这个球星之间的哈这种光芒啊以及什么的， 是， 但这些年呢这个东西就越来越多，所以以前的世界杯上你并不是感觉到一个国家队他们在这个短时间内的配合好像没有那么多的看起来有瑕疵啊或怎么样，但现在就很明显了。 是，我就觉得虽然就是新兴面孔比较多，但是法国队没让我看出他是传统强队的那个感觉来，包括葡萄牙大家也都看着了，他 C 罗一个人在干这事儿，然后阿根廷，对，你喜欢的阿根廷、他们也没法说是一个传统强队的那个精神头，我也没看出来、 说实话就是很多女性朋友看世界杯真的也是一种情怀哈，包括我在内也是从90年是从克林斯曼的德国队开始我喜欢了世界杯比赛哈，然后喜欢了德国队、今年之所以是德国和阿根廷我同步都支持，然后这两个队伍哪一个队伍最后夺冠进入决赛我都会开心，可能真的是因为你在看联赛的时候喜欢西甲的巴萨，对梅西还是有一种一定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个倾向性的， 对， 所以你也渴望他在他的最后一次世界杯当中能够圆这个梦哈，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想法归想法，在这个比赛的现场你会发现一个人的力量是很薄弱的， 那 尽管可能定位球啊有一些其他的元素里个人的元素要明显一些， 已经发挥到极致了，你的个人力量也就是跟人打个平手、 对，这跟篮球比赛还不一样哈。我觉得篮球比赛个人技术要特别好，大家会说 对对、那个、 全场拿多少分、 对对那个可以，那个他是很容易就出一个乔丹，很容易就出一个谁谁谁的， 但足球它毕竟是在场上要配合要传接有各种的技战术的， 足球肯定会淹没这个技战术，配合如果不好的话、肯定会埋没一个那个球手的各种各样的他之前能摆出的东西来他都摆不出来了，因为你那个阵不行了。 对，我觉得如果女球迷不太懂足球然后看呢也没什么兴趣和乐趣的话，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个参赛的队伍，比如32支队伍32个国家，哎，哪些国家你去过没有去过， 对， 就是给自己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另一端我还有哪一些没有去过，给自己当成一个梦想地图， 是， 哎，这种感觉也很好。 刚才这个在我们聊天的时候啊，在上半场进行到36分钟左右的时候是 九啊， 哎，塞内加尔呢一记在前场的大力抽射打在了波兰队防守队员的腿上，结果就这么造成了一个乌龙，就是折线进了门了，现在是塞内加尔1-0领先波兰。 其实在小组赛当中，在历届世界杯当中的小组赛当中我们都会看到很多就是定位球啊、甚至乌龙球，对吧？不太能够看到那种就是这种配合呀，就阵地战能够最终有很多的进球。 对， 所以大家都会很重视防守。 咱们 你会发现这个现场呢，除非是那种啊全攻全守都拼出来的那种， 是 会很好看。 好，那么希望这个小组赛，其实小组赛是最精彩的一个环节。然后你进入了真进入淘汰赛的时候，这谁都不敢打，有很多队伍都不敢大举，都不敢大举进攻。好吧，咱们接着听音乐啊。 对，而且今天晚上还有第三场哈，因为从第三场开始就已经是小组赛的第二轮比赛了。 是。 第二轮就更重要了。 对，第二轮看看上一个踢的没拿分的跟上一个踢的挺好的、拿了分的，然后再互相比划比划看怎么回事。爱 中坚持一种梦，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

23:50刚刚听过了一首歌哈， 来自 Swan Dave， Swan Dave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Inner Man。 听完了这首歌呢，这一次世界杯的最后一个小组 H 组的亮相的比赛呢，上半时段也结束了。 对，上半时段刚结束，现在呢， 塞内加尔是1-0 领先一球， 小胜波兰。 对，看波兰其实他也是不弱的，波兰虽然你称不上就是说传统强队吧，但是他也不弱， 有来往呢。 是， 但是我们也发现，就是前锋的能量啊，固然是重要，但是如果没有更好的一个中场的一个配合，或者说大家的一些给他送球，他是没有办法完成最后的致命一击的。 那有得有失了，那他就只能是帮着队友一起在组织，因为他就会从一个尖刀型的前锋，就是逮机会的前锋，变成一个逼的，变成一个现场，就会逼的变成一个组织型前锋。那么你组织型前锋，你一回墙一去做那些东西的话， 消耗很大的。 对，对于你来说有得有失了， 想的问题就比较多了哈。 是， 在世界杯期间呢，男足女幼这档节目哈，可能也会有很多和你分享足球的部分。如果你觉得分享的部分里有一些你认同的，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当然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是各球入各眼啊，甚至说各队入各眼。 那可不是， 有的人可能就是他心里执着于某一个球星或者某一个国家队。 对， 他看世界杯的时候他的那种倾向性就非常强。 哎，说到这个，说一题外话，那个法国就是法国队是第一场，然后6:00开始，这也是这届世界杯唯一一个是6:00开场的。 对， 还有一个就是紧接着就是梅西那场嘛，对吧，就是阿根廷那场。酒桌期间有一个是我们的晚辈啊，就是有一个我的兄弟带来一个他侄子，这个侄子呢，你说的是对某一个球星抱着极大的态度的，是你是说对了，但是呢很少我看见是对一个球星抱着极大的反态度的， 反感。 这个侄子就是你最喜欢的球星是谁？梅西，对吧？ 他不喜欢。 你有多喜欢他，这个侄子就有多 他肯定是 C 罗的球星。 但是他没表现出他没表现出他是言语中他没表现出他对别人有多喜欢，他只是说只要他一拿球他就开始就是诅咒。 你这个、 就是、骂 你这个 哎，这个侄子 这么不成熟吗？ 这个侄子特别有意思，他不是小孩了啊，这是我们侄子辈的。然后我就说，哎呀小伙子，你是跟阿根廷是不是以前让你折过一次，折过一次大的，还是阿根廷在你眼里是多么的不堪呀？还是你是阿根廷跟你有仇是吧？然后不是，这一句话我终于问出来。他说不，你看现在那谁打的那谁什么罗的拿球了啊？他射门就好球，他射门我就喜欢。哎，对对对，其他人射门我不管，叫梅西。哎，这种人，哎，就他能拿，就他就这样，就说一个就。然后我说哎，我说咱这样。挺好挺好，你说的这个我也理解啊，我也知道他有这啊，中间有一小插曲，梅西说那气压不够，那球气压不够嘛。他说你说这气压不够管他是不是，就是他在旁边就指着电视就骂着，你是这赖不赖，你说这种人。 不是，你这侄子多大岁数？ 然后也20多岁嘛，不到30。然后我说这样， 这 我说 这样不行啊。 我说不是，我说这个你对他的诅咒啊，很可能从遥远的东方就会飘过去，他待会儿真会失准。果不其然，点球罚丢了以后，那哥们儿端起2扎啤酒在那儿。 我觉得这个心态不好。 这个我也 慢慢的随年龄增长啊，他就会意识到 挺有意思。我说这是 你喜欢谁，但并不能因为你讨厌谁而就去把自己的状态进去。 这是我为数可能是唯一一次见到的，就是 如此之讨厌。 对，我对一个球星的爱我是经常见到的，但是他对一个球星的恨我是很少见到 的。可是有的时候也是因爱生恨哦，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哦， 但是我觉得哇，这是简直恨。 哎，但我真是每一次在世界杯的时候，我都特别服那些所有的广告。真的到达率以及影响率哈，比我们这海参都强，对不对？ 是是， 我们这海参都1年半了哈。哎，你可能才这个渐渐了解。 那天给我乐坏了。哎， 这样不好。给侄子说， 反正就侄子觉得他的那个功效起到了，然后他那个捡球罚丢有他一份诅咒的力量啊，他已经高兴疯了。 我们热爱这么多年，也从来不曾就是希望是别人的痛苦。 不是，我这是这么多年见着这么一个就是对球星的恨是跟爱是成那种跟你们的成爱。 他长得肯定没有那么帅吧？ 不是这个倒， 我认为一个人真的相由心生啊。你如果是那种所有的事情都糟糕的，去带着一种仇恨色彩，他一定不会长得很帅。 反正你这 个 说的对，因为人不能有， 对，你 不 要带着恨，你知道吗？对， 不能有害心，你不能有这个那个贪嗔痴都不能有这种心啊。 好啦，23:55，感谢各位朋友收听6月19日周二晚上的男左女右。明天晚上10点我们会再次回到直播间。今天晚上的120家任务是真的没有完成啊。 嗯，对啊， 你看 这 我 理解，我 们就说了吧，对吧，小松已经不小了， 是， 但是就是达不到120家哈， 也不赖小松啊， 世界杯期间可以接受的哈。 是， 好吧，我们明晚继续。晚 安。成河淹没你我，那些情歌是我为你唱过，别后那片天空也有如果没说的希望，你会懂爱很忐忑，是你陪我走过。十分，谁会陪你数伤痕？许多细节都复活，当唱起那首歌。有些话并不能说，却能够不断安刻，它让你感动，也让你心痛。情歌。